少个昨天，习惯了日夜流转在指尖，延续着几年，改变了一点。能有多少个夏天，让时间飞越风浪的火焰，期待的潮落总是生生不息。 请你相信，每一次奔跑的勇气，都是写给未来的信。翻越每一座山岭，冲破每一个海底，轻轻还有难忘的风景，一切美好都会与你同行。 点点滴滴交织在一起，聚成满天星星。我的勇气，活泼的棱角总会愈合，变成温柔的壳。我们一定会相遇在某个好天气。